不是美丽，是在回来。你可以承认自己还在恢复中，不是做不到，而是身体正在把力气慢慢带回来。先让自己留在被照顾的节奏里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赶快有精神，不用再要求自己立刻恢复原来的样子，先把那份着急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睡吧。你不是没力，身体正在慢慢回来。